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第二次的大香港早晨，咁就又系关于宣誓嘅风波啦，咁样，咁就系其实今日咧就有另一单案咧就系开审嘅，就亦都系司法复核呢一个咁样嘅宣誓所引申出嚟嘅议员资格嘅咁样，就系咧有呢个咁样嘅曾经喺九龙西参选嘅呢个咁样嘅 关新伟。 關新偉唔知乜撚嘢政 香港政研會 政研會係嘛咁樣，我噏唔出嚟，我印冇印象，我唔知乜撚嘢人嚟嘅。咁跟住就佢哋就入品啦，就係、是司法覆核尤慧晶劉小麗嗰個咁樣議員資格啦。嗱咁就今日就開庭嘅， 九點半啊， 即係話一陣間就開庭嘅咁樣。咁其實就呢個咧都係好值得關注嘅。咁但係當然就亦都因為屌撈亂撈撚 劉小麗。 小麗老母啦， 屌你老撈鳩亂曬呢班仆街，因為全撚部都係老千嚟嘅咁撚樣。咁跟住咧，小麗老母嗱，小麗老母都做咗一段時間嘅立法會議員啦。雖然話時間好短，但佢表現好撚多嘅喎，佢表現好撚出眾嘅喎，唔識開會啦。 冇撳投票制啦， 唔知道開會，仲要係橫州事件喎、啊。橫州事件成立呢個咁樣嘅調查小組喎、啊，咁樣 去咗商台度做節目， 係啦，咁 就冇開會。 重點係你哋講到好撚大件事噶嘛，你哋講到屌你老尾呢個關乎香港存亡一戰咁撚樣啊嘛，我關乎存亡一戰，跟住叫你去撚咗商台做節目喎、啊。好撚緊要喎，因為商台節目 over one 喎，屌你兩句，哇咁撚樣賴落商台度都得喎，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唔撚開會啦，即係當然冇話要開曬所有嘅會嘅做立法會議員，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哋自己講到嗰個議題好撚重要啊嘛，講到咁撚老練咁撚重要，跟住你自己唔撚去開會，然之後投票。投票唔撚識投票喎、啊， 係 唔撚識撳掣喎、啊， 出席撳咗個 撳撚幾多兩撥個版面得個幾個掣嘅啫喎，都幾個掣嘅啫喎，屌你幾個掣你都撳鳩錯喎、啊，係嘛？即係去到一個地步就係點講啊？即係以嗰個投票嗰、那個撳掣嚟講，我夠膽咁講啊，我放膽咁講啊，雙傑都唔會撳錯啦嘛，雙傑都唔會撳得錯掣嘅，劉小麗係唔撚識撳喎，一見到哎呀，屌你機器嘅嘢我唔識嘅咁樣。投票都唔撚識撳喎，屌你老尾！跟住然之後睇錯文件喎，睇錯文件喎、啊，開會睇錯文件俾人串喎、啊，俾邊個串啊？俾麥美娟串喎、啊！屌你老尾，麥美娟對上一次上主流媒體都唔撚知係幾時嘅事啦！屌你，跟住然之後再次上主流媒體就係串鳩你小麗老母，唉，真係大香港！即係當然，如果你講泛民，即係一班咁樣嘅泛民之不堪咧，即係咧係可以話係。罄竹難書啊！屌你老尾啊，譚文豪嗰啲乜撚嘢馬首是膽啊！跟住然之後成扎人啦、啊，足足有十個人冇去橫州嗰個獨立調查小組嗰個投票，成十個人冇去開會啦、啊。跟住嗰班人又話去撚咗咩左右紅藍綠啊，又呢又路啦嗰啲咁撚樣。 又話去陪人報名啦、啊。 又話陪人去報名啊，勁多甩碌嘅事件啦、啊、咁樣。咁好啦，佢嘅表現咁撚出眾之中嚟到講咧，但係佢係票後嚟喎。 系啊，三萬幾票。 但系而家票後地位就受到動搖啦。OK， 又今日就會受到挑戰啦。九點半咧，一陣間咧就會開呢個庭，咁樣咧就去審嗰個關於司法覆核佢嗰個議員資格。嗱，咁而劉小麗嚟到講咧，係高危嘅，高危嘅。點解高危咧？先睇睇佢嗰個宣誓嘅情況先。有片嘅係嘛？雙傑，由你會唔會出現劉小麗嘅情況先？有冇信心？有冇信心？有冇把握？ 笑声 食叉烧， 双杰救地球。 你唔好故意为咗想食个叉烧而得罪我喎，吓、啊、咁样你即系你估我唔到喎，你估次次做错嘢我都请你食叉烧，唔一定系咁样噶。好，我哋而家测试下，究竟系双杰醒定系刘小丽劲？ 紧。似。算誓，本人 就 你以為商業破錯片啊？唔係啊，真係咁樣噶。 佢係以每隔六秒嘅速度讀啊。 係啦，就係、是、秒速。 秒速唔係五釐米。 秒速，秒速五毫米，以秒速五釐米啊，用新海誠嘅方法嚟到去啊讀呢一個咁樣嘅細詞咁樣。OK， 好啦。嗱，點解我會話佢高懷嘅？我哋先用政治嘅，我哋唔從法理嘅角度去講先啦，因為而家都講，即係而家咁樣嘅，即係 時勢啊！ 而家咁嘅時勢， 講法理，不如講政治啊！ 講法理都不好咯，講政治嘅角度嚟講先啦，咁樣。我想講咧，係經常引述咗呢條片嘅，因為喺釋法前期、後期咧。是除了經常出現即是在 某 些電視新聞、啊、或者是一些共匪啦、啊、建制派啦、啊、無論是建制派法律專家啦、啊、或者是建制派 KOL 啦、啊、即是建制派 KOL 即是譚慧珠那些即是那些呢講到的時候講到那個關於宣誓風波的時候呢除了講芝蘭的事件之外呢就是經常都講到阿劉小麗呢一個咁樣嘅秒速五釐米， 之前阿張曉明咧喺釋法之前，除咗點名講啊游慧晶同梁偉恆之後，都有點名講劉小麗，話佢宣誓嘅時候讀啲唔連續嘅句子係非常唔尊重嘅做法。 係啦，所以咧你先唔講法理嚟到講啦，喺政治嘅角度嚟講咧，我可以咁講咧，就係佢哋都做好曬呢個咁樣嘅期望管理，即係做好曬嗰、那個，即係佢塑造咗一輪嘅民情輿論，其實係兩邊一齊煲嘅。我想講，即係喺佢哋嗰個做法上面嚟講咧，其實係幾個一齊落藥嘅。只不過最後咧煲出嚟最大效果就係辱華，係、啊、即係支那呢樣嘢就彈起咗煲起咗最大嘅民情，但係。屌鳩劉小麗咧，其實都不遺餘力嘅咁樣，咁係甚至乎係去到呢、這個咁樣嘅大律師公會阿、啊、譚韻芝咧，佢去就住釋法嘅問題嘅時候咧，亦都曾經有提到劉小麗嘅。咁點解會提起劉小麗？我亦都相信喺呢個咁嘅法律界嘅人士之中咧，同埋呢個就住釋法前後啦，同建制商討啦，喺嗰個釋法嘅過程入邊係有考慮到劉小麗 case 嘅。如果唔係，譚韻芝唔會特別講起劉小麗，因為譚韻芝佢即係講到就係、是、即係有少少發晦氣，即係多即係佢有表明過佢係反對釋法，但與此同時咧，佢都覺得咧，即係如果去到咁樣嚟到講釋法咧，佢亦都去批評啲議員嘅小學雞行為，就係話：喂，你既然搞到咁樣，你去質疑人哋究竟隔一秒得唔得咧？每個字定係隔半秒先得咧？定係隔0.4秒先得咧，咁樣咁你冇講清楚，而家人哋咪講清楚俾你聽咯，咁樣咁嗰個係點名講到劉小麗，咁點解會喺佢會即係會喺佢嘅把口度嗰啲叫咩啊？咩撚嘢？蝕條咩濕吞咗條脷出嚟啦？即係點解會掟咗呢一句出嚟咧 ？Tip 濕個吞嗰啲 係啊，即係點解會 slip 咗呢個吞出嚟咧？咁撚嘅咁亦都我相信係因為之前有討論，有討論喺釋法嘅時候有討論，咁所以。在政治上面嚟讲，系想搞佢，系想搞佢。好啦，搞唔搞到嘅问题啦，勉为其难讲讲法理啦。大剂嘅地方就系在于佢做完呢个秒速五厘米之后，即刻就翻去出 Facebook 啦，咁样出 Facebook 啊，甚至出 Facebook 啊，系啦。咁喺 Facebook 就出咗个 post 咁样咧。而家你画面见到咧就系佢喺 Facebook 呢个咁样嘅小麗民主教室啊。虽然佢又唔捻识开会，又唔捻识投票，又唔捻识睇文件，我唔知佢嘅教室可以搞。 又唔嚟开会。 系啦，但系佢的而且确有个 page 叫小麗民主教室嘅，无可奈何。 佢好扮嘢，佢真系好，佢之前咧好中意带住个黑板周围走，黐线嘅呢个女人。 系啊，女版梁振英嘅。 黐线带住黑板周围走。 所以好卵夹，梁振英就中意带住支笔， 同埋出 粉。佢就帶住塊板，去俾阿梁振英寫上去， 係好癲佢。 係啊，咁啊，跟住咧，然之後咧，佢先講張圖先啦。佢就話啦：我所讀的是90多個沒有串連的獨立字句，咁就已經中啦。 係，咁啊，即係承認你唔係宣誓啊？ 毫無連貫性及意義可言。 係啦，咁嗰90個字咧，91個字毫無連貫性及意義可言。咁你即係咁，好明顯係拒絕忽略宣誓啦，係咪先？一切意義純是觀眾自行分句主觀判定的揣測意義咁樣，咁個官可以揣測你唔係宣誓。係 佢自行分主觀判斷而家。 咁佢仲要特登煲 整個大字喎、哦，就話萬毒是要彰顯誓詞的虛妄咁樣，咁仲唔係發假誓咁樣？咁跟住寫一邊寫一段好撚長嘅文啦，仲喺度話乜撚嘢？哈維爾又話：屌好撚扮嘢，扮撚曬嘢，佢就話。哈維爾說：要對抗極權，最根本就是要瓦解維繫極權的謊言以虛偽，只要每個人都堅持不隨俗表態。說出自己真正所思所想，高牆才有機有被打破的可能。昨日只是個開始，今後我將會在議會內外與香港人同行，努力對抗各種體制要求的虛偽，例如投票。佢講投票呢件事好撚虛偽， 所以佢咪投咯。 我撳個掣話俾人聽出席就得啦。 我唔投啦，都要 係嘛？我撳個掣話俾人聽出席，因為我唔會，因為根據哈維爾嘅講法。我 呢個係一個虛偽嚟嘅， 呢個係一個虛偽，呢個係一個 唔可以隨俗表態， 隨俗嘅表態啊，係嘛？你問我贊唔贊成呢個議案，贊唔贊成呢個議題？如果我撳咗贊成或者反對， 咪變咗隨波逐流？ 係，我豈不是隨俗地表態？係嘛？但係我係哈維爾，我只係需要話俾你聽，我出席。是吧， 是 存在本身具备意义，不需要答你 yes or no， 但他不是前后矛 盾 但他不是前后矛盾，但他下一句就他下一句就要说出自己真正所思所想，但他又不投票，那他所思所想是哪个字啊？ 他就想 我自己知道就行 了，他就是觉得我来了你还想怎样啊？咪真正所思所想咯， 喂，我都嚟咗啦， 我存在， 系啦，系啦，我存在，我出席，所以我存在，几捻犀利啊！屌你老味，系即系人哋即系吓，即系著名嘅即系经典嘅哲学名句啊！我思故我在， 系 佢就唔系，佢话我不思也在，我冇嘢谂都喺度啊！呢、这个世界，屌你几捻随俗先得噶？你哋要思想，有思想先存在。我唔使啊，我冇脑咪一样喺度。 咁啊，冇脑都系啦。 呢个立法会，我冇脑都喺度。屌你凌驾于你哋，我思故我在，系嘛？ 连脑都唔使， 几捻犀利咁捻样讲到吓。即係佢要做到啊，哈維爾所講啊，活在真誠裏落之中 ，living in truth。哇！屌你老尾，幾撚犀利咁樣？好啦，喂，呢、這個大撚鑊啦，呢、這個大撚鑊啦，係嘛？呢、這個大撚鑊啦， 間接承認發假誓。 係啊，跟住然之後佢就講啦，咁樣嚇呢、這個咁樣嘅佢仲要喺特別特登寫一個版本喎。佢話我宣讀官方誓詞嗰段説話咧，係有更 加之前 係啊，佢話我宣讀官方誓詞嗰一段咧。是有一個更加真誠的版本的，那個更加真誠的版本呢，就是本人劉小麗謹以至誠向香港市民承諾，本人呢由街頭進入議會，必定呢秉承雨傘運動 命運自主精神、 哦、 與港人同行，連結議會內外對抗極權，我們要活在真誠磊落之中，打破冷漠犬儒，在黑暗中尋找希望，共同開創民主自決之路，推倒高牆，自決自強。真的想死。 喂，你把聲音都幾似佢， 好想死。 經過 Miss Hot Dog 幫你聲演啊，嚟嚟威啊，劉小麗。Miss Hot Dog 聲演了這一段呢，就代表咗啲咩呢？就是、代表咗劉小麗自己幾號啊？呢、這個係十三號 寫嘅呢段嘢。 十月十三號，佢 claim 呢一個先就係 真誠版本。 咁亦即係話，我以此係咪可以推論你去萬讀嗰個並非一個真誠嘅宣誓？有好多佐證啊，大佬，有好多。 唔係佢呢個咧，喺佢宣呢、這個秒速五厘米讀宣讀誓詞之前已經讀咗一次嘅。佢、 啊、 當日又讀一次嘅，跟、 啊、 住之後先至再用秒速五厘米讀嘅。 啊好啦、啊，咁跟住就會有一，即係如果你根據根據呢個咁樣嘅宣誓即係如果根據梁友呢單案嗰個初審嘅判決，根據呢一個咁樣嘅歐慶祥法官解讀呢個咁嘅宣誓及聲明條例，咁呢個好明顯就違反聲明及宣誓。 今日都係歐慶祥啊！ 係啊，今日都係歐慶祥。 係啊， 呢、這個好明 顯。真係恭喜你，劉小麗。唔係，我咁開心啊 ！Sorry， 唔係，但係點解我話呢件事值得關注呢？就唔係淨係講劉小麗抵死嘅，即係有公共性嘅。 係、 嗯，就係因為劉小麗同梁遊梁嘅 case 有一個唔同嘅地方，就係、是、尤藝晶做唔係，屌佢真係好撚容易。 劉小麗， 劉小麗呢條八婆，佢做咗一個咁撚 咁撚哈維爾咁撚樣嘅一個咁啦，佢自己覺得好撚哈維爾啦咁樣，但 係 哈維爾冇教你講大話屌你，咁咁撚佢自己即係呢個咁樣嘅香港哈維爾嚇嘅咁撚樣嘅講法之後咧， 小麗老母， 小麗老母咧，咁嗰個宣誓咧就被呢個咁樣嘅梁君彦咧就判定咧就係為無效嘅、，OK， 咁然之後咧，梁君彦咧係要求佢再宣誓，咁、但係嗰陣咧就已經出現咗好多嘅宣誓風波，呢啲路路也遊梁咧， 又話唔俾佢宣誓， 係啦，又想闖入去，又唔撚俾佢闖咁樣，好啦，咁但係咧喺嗰個過程入邊咧，小麗老母咧就作出咗第二次宣誓。而第二次宣誓咧，係監誓人啦，亦即係立法會主席梁君彦咧，就判咗有效嘅、好啦，嗱咁咧就出現咗一個同尤亮唔撚同嘅情況，就係尤慧晶做咗乜屌你老味，阿劉小麗，劉小麗做咗一次咁撚虛偽嘅慢速宣誓，好撚黑人憎嘅慢速宣誓。我想講每一次喺電視播親出嚟咧，都屌， 真係好黑人憎， 真係好撚黑人。 我頭先雙揭 cap 片嗰陣，我都好快。 係啊，頭先槍烏都即刻有人嗌 cut 啦，屌你老味，係咪先？好撚 點解嗰個秘書長唔去打佢咧？ 係啊，屌你老味。好啦，咁除咗做咗呢個咁撚黑人憎嘅咁樣嘅龜速宣誓之外咧，佢仲做咗一個即係。嗰陣就好撚急速啊！你知唔知啊？因為周圍兵荒馬亂， 嗱嗱嗱咁讀啊， 熬撚曬底。 十一秒讀完咯，之後咪 係嗰死八婆好撚熬底，驚死自己冇機會讀曬佢。誒，快快脆脆讀緊咗佢先，你老尾， 急口令咁樣讀到， 急口令咁講，誒，共產黨萬歲咁樣，近乎係咁撚樣，跟住讀撚完啦。咁就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佢宣咗一次誓係被認可喎。嗱，咁樣咧，如果今日睇個庭係點樣做啦？嗱，因為同上次梁友嗰單案唔同咧，就係咧上次歐慶祥法官咧係純粹根據普通法嘅原則咧，就判定咗梁友係宣誓無效。但係咧由劉小麗嘅 case 唔同嘅地方就係佢事實上有一次有效嘅宣誓喺度，只不過喺有效宣誓之前咧，佢做咗一次。我覺得都幾明顯地啦，或者我哋即係市民一般市民大眾都覺得幾明都幾明確，唔撚合資合標準嘅一個咁樣嘅假宣誓噶啦咁樣。好啦，咁個問題就係你發過一次假嘅宣誓之後，可唔可以去再一次宣誓咧？喺過去嚟到講係可以咁做嘅，而事實上亦都係會咁樣做嘅。根據立法會主席嗰個判決，嗱，但係根據梁油嗰單案咧。與此同時，大家未必會有留意到嘅就係、是，其實法官係判埋你唔可以俾佢再宣誓。咁但係嗰個又已經出現喺阿劉小麗宣第二次誓之後咯喎，咁樣好啦。咁所以今日開庭呢單案咧，就係、是、咧，如果要判劉小麗失去資格啊，就必須援引人大釋法啦。人大釋法嗰幾個重點入面咧。除了那些說要你真誠宣誓、不准帶道具、不准添加任何東西之外那些這樣的東西，他就有講到就是說如果你宣誓無效之後是不可以再重新宣誓的，這個是人大釋法的內容的，人大釋法有這樣講到、這個在基本法的104條裡面是沒有這樣講的，只不過人大去解釋104條的時候就附加了這件事，就講到下去就是說喂怎樣為之、這個真誠的宣誓呢，就是你只可以一次的一的確 唔係，但係嗰個判決嘅權利又係監誓人決定啊嘛。咁變咗歐慶祥咪佢有冇資格去引述人大釋法去判定佢哋係只可以宣誓一次咧？ 呢個係都幾詭異嘅，都幾詭異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佢要判劉小麗，雖然頭先我講嗰個政治嗰個層面上面咧，係似乎係鋪定曬路，係想 ban 劉小麗㗎啦咁樣。咁同埋你要留意咧，其實有幾個入品嘅。有幾個入品嘅、就係其實劉小麗俾人入品咗兩次嘅、有一次就係、是、唔知的士佬定係邊個 的士佬有份嘅， 的士佬就八個， 一次入品八個嘅、包括有埋阿、 啊、 鄭松泰啊，包括有埋羅冠聰啊、 長毛啊， 同埋劉小麗都喺入邊嘅。咁但係嗰個就未處理啦，未處理啦、但係另外呢個咁撚樣嗰、那個唔知證言定乜撚嘢嗰個 證言會， 我入品劉小麗就淨係入品劉小麗啫，咁就呢個就即刻快處理。 其實另外仲有兩次嘅，有一個就係一個咩翠華男侍應就呢、這個司法覆核十一個立法會議員宣誓無效嘅，咁就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城市大學嘅學生啊，即係進修學院嘅學生就話就即係都係 cam 啊，劉小麗就話你龜速讀呢個誓言咧就唔應該有第二次宣誓嘅機會咁樣，咁即係加埋 total 有四次。 司法覆核嘅記錄嘅，即係佢劉小麗就被司法覆核就四次嘅。 所以我覺得今日呢單案咧係值得關注咧，係比梁游嗰單案係更加值得關注嘅地方係乜嘢咧？就係、是、因為呢個判決咧影響大嘅，因為佢牽涉到幾樣嘢。第一就係佢係第一次，如果佢要 ban 劉小麗的話咧，佢將會喺個法庭上面咧直接需要必須援引到人大嘅解釋。OK。第二就是而这个这样的援引人大解释，也就是说释法呢是将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是会有追溯期的。因为那个人大释法或者那个判决其实是后于他们宣誓的事件的嘛。 是啊。 那如果你可以这样追溯回头的话，那就全部都追溯得了。 嗯。 OK。同埋如果刘小麗的 case 一旦可以有出现了可以判这个这样的刘小麗的话呢，咁樣呢我想講一次個 ban 夠15個議員呢就並不是一個夢啦。因為咁樣 ban 得嘅話呢，雖然佢係更加明顯啦 ,ok, 但如果佢 ban 得嘅話呢，咁你一引用咗嗰個人大釋法，因為上次判梁又係冇用到人大釋法㗎嘛，但人大釋法都嗰個揸嗰個所謂嚴格宣真誠宣誓嚟講，其實都揸得幾撚嚴謹嘅嘛。如果個以咁撚嚴謹嘅標準可以阿巴拉落去成為案例，而且仲可以係有追溯期的話，咁啊追溯翻曬轉頭嘅話咧，咦？ 咁有排追喎、 啊。咁係啊，咁所以阿泰都會 ban 噶啦，有可能。 咁啊，陳雲風火輪咯、 啊。就係、是、真係風火輪 啊！ 係真係風火輪啊！嗰啲咁樣，咁就所以阿泰阿泰禮拜 都係喎。阿泰禮拜開張 搞清楚啲租約嗰啲。 哦，去做司儀啊？點先好咧？講啲吉祥嘅説話啦，都係繼續。 因為你有追溯期嘅話，你就會追溯曬嘅嘛。你要追溯曬。咁如果要判劉小麗，亦都必須要有即係成立嗰個追溯先得啦。咁樣，咁係有權追溯曬嘅喎。有權追溯曬嘅喎，而且個個都有行入品喎，而家 係啊， 而家個個都有，個個都有單司法覆核喺度喎，咁啊火燒連環船嘅喎，咁啊真係 BBQ 啦呢次， 真係一鑊熟啦， 真係串燒啦咁樣，咁係亦都雖然係會犧牲阿泰啦咁樣，但 係唔緊要啦， 係嘛， 唔緊要， 呢個就未初多講嘅，因為我就即係 你中立啊嘛，我知， 我就唔係好方便咁講，費事阿泰嬲啦，最主要費事阿泰嬲啊， 佢唔可以嬲我，因為佢仲要使用我。佢唔會嬲我住， 咁所以就呢、這個就一陣間嗰個判決就都幾值得關注啦。 頂定楊南煲 咯，但我相信都會搞半日嘅，會搞大半日。咁就可能我哋要 搞唔搞楊南煲？比較關心呢個話題。 都冇得話唔搞噶啦，因為你 首領英明， 我已經 大亨，收翻大亨英明， 我已經唔係首領， 大亨英明， 我冇做首領好耐。咁係咪因為傳統咧開咗先例啊嘛？ 咁啊係， 劉小麗呢單案一樣，即係佢都勢成其苦噶，因為佢都難判啊！你明唔明啊？因為如果佢唔判去 ban 劉小麗，的話，咁你就變咗就唔合乎成個政治劇本啦。你啲政治劇本都鋪咗咁耐啦，咁 係咪 先？同埋如果咁樣係得嘅話，咁好撚多都得啦。好啦，咁但係如果你判咧，你又必然會火燒連環船啫喎。你即係你又追索得。同埋咁樣判得，咁好多人都判得㗎喎，咁樣。雖然其實就算即係，不過我又咁講，就算揦埋人大釋法嚟到講，其實我覺得鄭松泰都係唔入於嗰個範圍。 係。 就係鄭松泰係 far away from 嗰個不真誠宣誓。 係。 咁但係即係有時候。 即係串燒都燒唔到佢㗎嘛。 但係有時候好難，唔係但係又冇。 但係劇本嘅好難講。 冇辦法咁計嘅，而家都冇乜法律可言㗎啦。咁只不過就係喺政治上面嚟講啦，喺政治上面嚟講，屌個立法會而家咁撚樣，即係可以話。淪為笑柄啦！屌你老尾，其實根本我就覺得大家應該總辭。屌你大家一齊 quit 啦！屌你放曬去俾建制派， 填唔到算喎！ 你咪俾香港人睇下地獄之火有多燙咯！屌，我覺得係要咁樣噶啦。OK， 好，咁就呢、這個就係晏晝我哋大家留意啦。OK， 先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